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永远守护。 失去过，更珍惜拥有。多庆幸我是我，被你疼爱的我，紧紧牵住的手，不要放手。 我找不到他的行踪，只看到那树摇风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他的行踪，只听得那南屏钟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。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看到那树摇风，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它的行踪，只听得那南屏钟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我相思梦，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匆匆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，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， 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做。 白昼之后的夜晚，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，会为你点亮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。 感恩节你最想感谢谁？ 最想感谢谁？ 我想感谢妈妈做的每一顿饭。 我想感谢爸爸把责任都扛在了肩上。 我想感谢我的爱人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 我想感谢自己，那些坚持的梦想从来不曾放弃。 11月23号，感恩节， 感恩节， 今天九六九，感谢有你， 感谢有你 一路相伴， 一路相伴。

酒微笑提示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如果说下班的时候微信上突然蹦出了领导的一句在吗，能够让我们从闲暇的时光里忽然就感觉到紧张起来，那么他们另外一句出现极高的口头禅呢，更是让人紧张又无奈。最近中国职场网对于国内500多家企业做了一项小调查，结果发现收到请回复成为了领导们最爱的台词。那对于这样的通知，你是假装没看见还是立即表决心呢？其实在生活当中，不管是谁通知一件事情，回复一下收到谢谢，那别人邀请你去赴约的时候，如果想去就同意，不想去说不愿意，哪怕借口忙也好，装作看不见其实是一种很不好的表现。别人如果想要找你闲聊，你如果愿意可以多说一些，那如果不愿意也不要忽视，可以告诉他你有事，给一个明确的答复，凡事都有交代，这才是最好人品的体现哦。来关注影视方面，由陈凯歌导演的《妖猫传》将会在12月22号在全国上映。继上一支预告惊艳妖猫神秘的剪影之后，不少的观众表示背影略萌，竟然还有些可爱。那最近电影也是再爆了最新的预告，行踪诡秘的妖猫终于现出了真身，而且是眼神诡异，口吐人语。《妖猫传》这一部电影也随着最新预告的推出呢，将剧情不断推向了高潮，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期待。同时，《妖猫传》也宣布将会携手 IMAX 展现盛唐的极致绚丽，在12月22号同步登陆到全国超过480家的 IMAX 影院。在听节目的你，有没有很期待呢？水果是我们每天可能都会要摄取到的食物，那每年全球都会吃掉将近4000亿个苹果，足以看出人们对于苹果的喜爱了。那在高手云集的水果界当中，苹果其实就像一位灰姑娘，虽然她没有出众的外表，没有昂贵的身价，但是每个人都吃过它，却又没有了解到它真正的营养和健康的特长。其实苹果不仅可以降低尿液的酸度，还能够消除浮肿，让人产生饱腹感，对于减肥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好的水果哟。如果你长期食用苹果的话，还有利于平衡胆固醇，降低冠心病的发作风险，甚至在很多营养专家的眼中，苹果被称为完美的水果。冬天到了，天气干燥，水果一定不能少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？爱的路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。你对我那么的好，这次真的不同。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。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，亲爱的人，亲爱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。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？爱到路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。你对我那么的好，这次真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 的人，亲你的爱人，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。亲爱的人，亲你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 绝不可惜。 我，让我走开，心疼你当初反复那样的说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让我走开，我决心不从旧梦中挣脱。